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《在水一方》呢，是来自高凌风的原唱版。高凌风呢，当年是参演了这个电影，同时呢，也演唱了这个电影当中的琼瑶的主题歌《在水一方》。当然，后来邓丽君的翻唱版呢，更有知名度。接下来继续我们就要听到的是邓丽君的一首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夜色》，收录在邓丽君的《一封情书》专辑当中。邓丽君会唱一段，然后后面呢会有中国北京的摇滚乐手们将翻唱这首歌。这个版本是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一张专辑《告别的摇滚》当中，轮回乐队、黑豹、唐朝、郑钧、臧天朔等等，他们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，凑成了一张专辑，以表达对邓丽君这一位他们音乐启蒙歌手的致敬。

是一个浸泡，至少我能够注目得到。我眼睛看不见你的需要，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情。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，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？我要对你多好，你要爱我多少，有什么重要？也许答案知道。听得见你心在跳，最重要。你的泪不代表我的烦恼，我的感动时候需要闭起了眼睛才有味道。 在黎明的心在跳之后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凤飞飞的《我的爱我的家我的梦》，同时呢会在凤飞飞之后呢合成赵咏华的这首歌的版本。凤飞飞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1991年的专辑当中，而1994年呢赵咏华以这首歌为名呢出了一张专辑，而专辑当中就收录了赵咏华那首最著名的《最浪漫的事》。 到处寻访，想找到最美丽的花，但是梦中总有难忘的草香。我走过许多地方，以为那里有我的梦想，但是一次又一次只有失望。我的爱是不是还是最初的等待？我的梦有没有遗忘在记忆的笔下？走遍千山万水，思念百转千回，音乐之中有远方的呼唤。我的

是回忆回忆回忆，从我心里跳出来，拥抱